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身体内的石庭云静静听着，觉得那些医者的话倒是有理，或许再过些时日他也真的会忘掉吧，放掉过去那些不堪，面对一场崭新的开始。谁料池小池话锋一转， 可我凭什么要忘记呢？人总想要忘记过去那个傻逼呵呵的自己，觉得忘记和放下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行为。我可不这么认为，忘记是再简单不过的逃避，比谁逃得快逃得远，顶多算你跑步速度快，算什么勇气？我不会忘，我不会忘掉我是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，为什么会得上病，因为当时的我不行啊，我太弱啊，我傻逼你知道吗？我被人骗了。有多少人是不愿意面对那样的自己，才选择要遗忘和向前看的呢？我不做评判，我只是不允许我自己变成这样，害我的人巴不得我遗忘和往前看呢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了吧，让害我的人顺心顺意，我蛮不爽的。后来伤害我的人不在了，我那包袱早已经被习惯了，也就放不下了。我自己一遍遍回头看，一遍遍提醒自己，问自己下次要是遇到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办，绝不能再让自己把重要的人弄丢了。这么一年年的也就这样过来了，好在没再丢掉什么，也没碰上什么重要的人。医生听完我逼逼叨之后跟我说，池先生，你或许不需要看病。我知道他们不是在夸我，我这病已经病入膏肓了，病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也治不好。 池小池说话没有什么抑扬顿挫，三分自嘲，六分平淡，剩下一分是一点魂不吝的笑意。 我活得还挺快乐，我也不讨厌这样的自己，我觉得这样做个快乐的病号也挺好。我唯一怕的是有人讨厌这样的我，不过也不重要了。我这次来只能帮你做前半程，把害你的人解决掉，至于后半程我就不能替你活了。等我走了，你愿意做像我这样快乐的蒙古大夫也好，或是愿意遵医嘱做放下的人也好，全都看你自己。 说话间池小池的声音里带了真切的艳羡。 说实在的，你比我好很多啊，有老爹，有朋友，家里还有钱，不像我当时就只能抱着个念想活。还有你还年轻。 石庭云缄默，池小池的话中有些用词古怪得很，但连蒙带猜的他也能听懂大部分。热汗已经消去，夜风贴着身体滑过去，很舒服。听了他一通话，石庭云的心绪竟前所未有的宁静下来。 谢谢。 池小池舒服地枕着手臂。 好吧，我猜你现在肯定在心里骂我呢。讲来讲去，一点有用的都没说。我好歹还有个安眠药能磕呢，也没法给你。 话音未落，他突然觉得右手突然往侧边移动，抓住了什么东西。石庭云把全副力气集中在右手，总算争取到了一点点自主权，捉住了一只雾把月光当作水塘停在台阶上的小蝴蝶。石庭云能力推千百钧的手，因为要捉住一只小蝴蝶的翅膀微微发着抖。他把蝴蝶送到了池小池眼前。 送给你，这回是真的谢谢。 池小池微震过后，用左手接过蝴蝶拢在掌心里，他轻笑道： 不客气。 蝴蝶的细小足汁擦过他的手掌，池小池对着掌心里吹了口气，便送了那蝴蝶离开。受了惊的白蝴蝶很快不见了影踪，而顺着它消失的地方，池小池看到天际浮现出了启明星的形状。池小池活动了一下，跳起身来。 天要亮了，走。 他一转身，恰与在槐廊拐角阴影处坐着的楼影对上了视线。池小池一惊。 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楼影装作拉衣服的样子，掸去了自己肩上的夜露。 听到有声音就起床了。 自从进入这个世界后，池小池一直以为楼影和自己之间的对接信号不好，睡着后应该就听不见自己说话了。他想到刚才那一通长篇演讲大概是吵了楼影睡觉，不禁有些心疼。池小池快步上前扶上他的轮椅道： 我推你再去睡会儿。 二人之间又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一时间唯有轮椅压在寒石板上的碌碌之声不绝，将二人一路送到屋中。池小池把楼椅抱上床时，顺手摸了摸被子，被子已经冷了，他的主人该是离开了很久。池小池什么都没说，算一算时间，自己也该去梳洗了。他把被子为楼椅掖好，把他的头发理好，转身离开。在走到门口时，身后传来了楼影的声音： 对不起。 那声音有些哑，其间含着的情绪是叫人心脏发颤的真切的心疼。 辛苦你了，让你一个人孤独地病了那么多年，对不起。 池小池背对着他，微微垂着头。片刻后，他吸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笑容间毫无悲伤，明晃晃的少年气动人得很。 不辛苦啊。 而在池小池转过头的时候，一滴眼泪快速地掉了下来，没碰着脸，只沾湿了一点睫毛。一滴眼泪的功夫足够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他抬手摸了摸脸，确认自己神态恢复了正常，便抹去了睫毛上的淡淡水迹，大踏步朝外走去。但他没有注意那滴眼泪的去向，现在他以一颗水滴的形状凝缩在楼影的手掌内。张力数据被改写之后，它像是一滴柔软的透明的小球，在楼影的掌内来回滚动。他的小病坏了。楼影低头，小心用唇碰了一下那滴尚温热着的眼泪。旋即，他将那颗眼泪收入他的体内，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，将它储存在自己的左胸内靠近心脏的地方。